银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好，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4月5号这天哈，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过节好，我是周准。 各位节日快乐，我是叨叨。 是的，其实在假期的时候呢，我们会请一些非常在路上特别愿意去旅行的朋友呢，就总结一下他们路上的经验。 对对， 比如说咱们就打个比方，一家三口去到咱们中国的三个城市，一家三口啊， 三个人呗，就是 到底多少钱合适，大家肯定有自己的一个考量哈，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物质的这个区间哈。 对， 今天我们这位好朋友呢，名字特别厉害，非常的有情调了， 非常有情调，一种那个浓浓的法式风情。 是是是，法式鞠躬。没有开玩笑，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旅行达人，超级旅行达人啊，不着调的老佛爷，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不着调的老佛爷。 先问我们的老佛爷，为什么 不着调，还是写成老佛爷？ 为什么会起这个网名呢？ 对对对对， 会有原因吗？对 啊， 这个网名好像一开始说就是老佛爷这个网名，是因为当时我比较喜欣赏这时尚界的这个大帝，就是卡尔拉克菲尔， 哎呦， 他的这个绰号就叫老佛爷。 老佛爷， 对。然后我当时选这个老佛爷也是，我觉得说他可能是有在某一个领域能得到人的这个尊重，然后代表了有一定的地位， 哦， 所以我也想说，哎，能不能像他这样，就是说比较受欢迎，然后有一定代表性， 就是肯定自己。 对，然后前面又加了一个 不着调， 比较对对对，比较插科打诨的一种方式， 其实很容易让人记住， 比较调侃的一种方式啊，嗯。 是的，是的， 就感觉这样有一个反差的一个效果，感觉比较好玩。 今天呢，我们特别开心邀请到第一次见面的不着调老佛爷。 对， 对， 对， 刚刚我们扔给大家一个问题，说一家三口去中国三个城市大概花多少钱？这趟我们的不着调的老佛爷先生，三个人 三个城市， 对，花了12000， 这么便宜， 几天呢？不着调老佛爷，大概 我们大概是走了一周 的时间， 7天左右的这样， 一周7天， 12000加路途的这样一个差旅，包括住宿、 机票费，然后 坐飞机去的， 当地的交通费，还有当地的食宿， 对呀，啊。你是 还有门票的价格都已经算在那里面了。 是请你去的还是自己真的花钱去的？ 这个真的是我自己花钱去的，这个不是托。 厉害了， 哇，厉害了，这是怎么省出来的？ 一个人4000块钱。 对呀，啊，一个人4000，三个城市，而且还要包括往返的那个什么， 我能知道了。 你知道了。 啊，这个非常开心又来新朋友了哈。 啊，是啊。 老佛爷是时尚达人，我知道。 对对对，你知道。啊，你知道这个呀？ 啊，西单西单有分店。然后你想问一下，是不是去了河北几个城市？ 河北可能就120吧，估计一周可能三个人。 我的妈呀！ 到底 你说的是香河 去的 香河一周？ 去了哪几个城市了，佛爷？ 我这次去的是福建的三个有代表。 福建省 是，对对对， 那是南方啊。 对呀、 啊， 离得还挺远的。 因为过年之前就是说是冬天的时间、然后这段时间可能北方的话就比较冷了，然后大家都喜欢就是说。像候鸟一样去南方，然后去过个冬， 猫猫冬嘛。 然后我们想就是，哎，这次就往南走一走。 哦， 然后我 地理的感觉往南走一走啊。 对对，想去个比较暖和的地方、然后又有一点这种文化的一些气息。 是， 大家可能想到最通俗的就是。厦门或者想到比较小资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是一提到福建，现在基本上第一想到的不是福州，是厦门，然后福州气的呀， 根本就没有想到土楼的 啊，对，土楼更加那什么了，土楼说行了，你们什么时候能想起我？ 你们是过来拍电视剧的吧？ 土楼说，我这么一个自然文化遗产，你说我在这杵着，你们也不来看看？ 是，那比如说每一个上路的朋友都有自己的规划哈，而且带着自己的朋友，而是比你小的几个家人，对不对？ 对，就是我姐，然后我还有我。外甥女 呢？还有， 其实我也第一次规划这种有小朋友的，然后又有家人的这样行程，因为我之前有带过我妈、我爸妈去三亚呀、什么这地方，然后就是有这样的话，就会给你的这个旅行当中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例如说订房的时间的这个餐饮，还有说乘车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就比你你要自己去，你可能 省事很多， 要有一些东西会比较复杂，要考虑到一些更周全的方式， 是， 所以你还要做一些相对来说的计划。我一个人的话可能更随遇而安一点。 那其实我们想了解一下老佛爷，行，咱就叫老佛爷好了哈。 好好好， 老佛爷这趟行程那个定的全程定制，全都是你姐姐跟外甥女从来不管的，是不是？ 对，他就说交给你就放心了，然后就说我们都不管了， 责任。 哎呦我的天哪，责任重大。你说 责无旁贷， 这不是就是逼上梁山吗？ 是吗？然后姐半夜醒了还没睡呢。弄攻略呢， 是其实是我比较好这事儿，我就自己主动给揽过来了。 对对， 这事揽过来。 那几天一周的行程是 吗？一周的时间， 怎么规划的这个行程呢？比如城市的连接啊，怎么去坐这个车比较方便？ 接驳呀， 对对， 从哪儿走合适啊？ 接驳专业，对， 接驳， 对对 对，怎么整呢？ 我当初其实我之前一开始我原来的时候就玩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太多的规划，然后就慢慢最后玩出来，可能多多少少有这个经验，就是说。在某一个地，因为包括你像我可能玩那个亚洲万里通，它可能会涉及有不同线路的开口的行程，可能它也是允许你有这样开口，然后你再从当地再买一张票，然后到另外一个 B 的地方，从 A 到 B，然后你就可以从 C 直接飞回来，就这样子。然后我当初我最早的时候那。我那次有一次是去西班牙还有葡萄牙，我就实行的这种方法，然后当时我是看到有一个国航非常便宜的机票，大概可能是4000左右 往返， 还是往返，然后是从巴塞罗那进，从马德里出，然后当时这个价格也很低，我想也还不错，然后因为从西班牙到葡萄牙也很近，他们俩几乎挨着。 对。 但是当时葡萄牙是没有直航的。 哦。 就现在是有北京可以到里斯本，是有一个首都航空的一个直航，当初是没有。然后我就从巴塞罗那进，然后从巴塞罗那玩了几天，玩够了之后，然后在当地又买了一个，因为欧洲有很多的这种联航，像 EasyJet， 对。 这种，然后 Vueling 啊这些， 对，其实福林还是挺好的， 对，然后我就从巴塞罗那直接买了一张票，我就去里斯本了，然后从里斯本然后回来又买一张票去马德里 、 然后从马德里再坐我原来订的那个往返，直接回到， 其实这样会比较省钱， 赚的很好的， 对，就这样你一口气就能玩 好几个城市， 对，好几个城市， A B C A， 对， 是的， 对不对？ 你别说去， 而且就是说这个机票，往往是往返的这个价格是最低的， 肯定往返是最低。 单程从买北京到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到北京，这个价格都很贵。 对对， 所以我这样相当于就是买了，直接买了一个往返，但中间又加了两段。 其实我发表一下个人的感觉啊。 你说。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 app 呀，看看那些便宜的地方。但是我就觉得咱们来咱们节目这些达人们啊，他们在规划上是相当有一套的。 当然了， 他们 规划达人。 他们，你们是不是有小快手啊？ 小快手。 什么小快手？人家是天天看那些网页，天天关注信息。 是我们脑子里种了很多 app 啊， 对 啊，网站， 这 网页 太重要， 各种折扣、 官网什么都要看。 对， 官网 你都得看， 货比三家嘛。 对。 但是我说实话啊，我强烈也不能说吐槽吧，不要在官网上订票，不要在官网直接订票，因为有好多就是它的官网是很贵的。 你觉得怎么样？那个 我个人觉得， 老佛爷， 因为我经历过这个， 你觉得官网的价格怎么样？ 是航空还是指酒店？ 航空 的话，其实也不一定， 是吗？ 分情况了，都分情况了。 我觉得酒店的话，它有一个特殊性，就是。现在因为大家可能有很多人去玩这种长旅客的这种计划， 哎呀， 就是你 说过吗？ 酒店的这种长旅客， 对， 因为你如果要在第三方，他有人看到是第三方，例如说你在各种像携程啊、飞猪，你可能看到有比较便宜的价格， 嗯， 但是他不能累积这个官方的，就是 里程数， 我们都叫 SNP， 对， 就是 stay， 然后 N 就是 night。就是建议，然后是 P 就是 point， 就是你的积分。 哦， 所以这三方面的话，你可能在这个第三方，就是这种 OTA 的网站上，你就完不成这个，然后他可能会不会给你相应的一些待遇。 达人了。 所以你在官方的话，预订酒店的话，我们现在更多的会推荐你在官方，一个是有积分的保证，一个是有待遇的保证，还有这些相关的一些。 这个适合更高级的达人们 腾 飞的。对于我这种，大家可以真的去好好对比一下。 里程是可以累积的， 对， 比如说你在 累积的， 国内某城住一晚上，第二天飞意大利的可以免费住两晚，是这个感 觉。对，就是你当你住的很多的时候，你积累的积分就足够于 换了。 酒店这个很重要， 是， 对对对，因为我现在也是最近就研究这 也在研究了 比较多，最近玩的这个比较多。 其实我们还是回到今天七天的南方三个城市的行程当中哈，那就是酒店和机票是提前预定的吗？还是怎么样去做的？ 提前大概不到一个月吧，将近。 这次你们是选择用火车还是用飞机？ 我们的大线路 都是飞机， 还是往返的是 飞 机？ 机票 飞机， 哦， 对，还是这个，因为一个是时间，对时间有保障。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他就是。因为我是那个国航的这个凤凰之音的这个金卡嘛，还有往返的话都是用这个星空联盟系的这个航班， 厉害。 所以这样的话，就我的往返机票，其实我是可以换一趟。我是可以用积分去换一趟。 是的，是的。 你看看。 但是如果你要提前买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很便宜。所以我刚才想到了，就是这个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开口的一个项目。 是的， 就是从。我们是从北京出发，然后是第一站是到了厦门，然后我们又去了，从厦门就是坐了一些当地的游，然后从厦门又租了一个车到这个永定的土楼， 还 有 车了， 租车， 对，还有租车的费用也算在里边，包括还有那个云水谣，大家可能看过有一个电影， 对， 电影云水谣， 陈坤嘛，陈坤嘛， 是，还有林冰， 然后我们从那个土楼回来的话，也去了云水谣，然后从云水谣又回的厦门， 哎呦， 从厦门又玩了两天之后，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是从泉州再回到北京，是这样一个项目， 好赚的这趟行程，厉害 的， 那其实我们知道大概的线路了哈，那带着自己的姐姐和外甥女去玩的话，肯定会照顾女性的一些感受哈。 对，拍照。 对对，会，这一程会有一些感觉吗？就给姐姐和外甥女拍照的一些景点和景色当中，有吗？厦门。 对，拍照和自拍的时间可能会多很多。因为我可能自己。 行了，姐，快点吧。 是吧？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去玩的话，我一般是拍景和拍建筑比较多。 男士是这样。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设计的，所以我特别喜欢拍建筑。包括我来的路上也拍了一下，就是你们旁边的楼，和周围像双子座， 是， 然后一些街景。 喜欢这样。 因为我比较喜欢拍一些建筑，还有这样的一个风格，不同的风格的建筑。 那说说厦门呗，这几天在厦门是怎么度过的？跟两位亲人是如何度过的？ 厦门，你们都去哪玩了？ 对，去哪些地方啊？ 厦门可能大家都会知道比较熟悉，就是说比较招牌的像鼓浪屿这些中山路啊，这些比较熟悉的。我们大家可能是因为我当初设计了是一个两段 哦， 就我相当于我住的时候是住了两个地方。我就是每次是在我住的周围去 像辐射一样 哦， 发散型， 你没有去那些， 就我没有这样来回跑。 了解 了，一个是这样的话，就是节省了一些路上的时间。 嗯， 一个这样的话，你可能会住的也会相对来说比较舒服。 嗯， 我们就把前半程这样，我们前半程是集中在就是厦门的会展中心这个位置。 知道了，会展中心就在码头那儿。 啊，会展中心是相当于在厦门的这个东北 地方 的位置。 啊啊啊！ 第一，我们选择就是一开始是在这里，是这边离厦门的高崎机场会相对来说比较近。 哦， 嗯。所以我们第一天晚上到厦门的话，因为已经是深夜了， 嗯， 啊，那个航班是比较晚， 嗯， 就是大概在凌晨一点钟左右。 哎，好， 我想就是这个时间你要带着家人，如果再等很长的这个出租车的时间，然后再去岛上的这个， 嗯， 可能就不是很方便。 对， 那我们就想选几个最近的地方。那最近的地方，我们当时就是想在会展中心这块。会展中心当时我们也选了，就是说 是住在那儿了，是吗？ 对，这里有一个， 哦， 有一个法国就是雅高集团有一个酒店叫美居。 哎呦， 就这样的一个 叫什么酒店？ 叫广来美居。 广来美居， 对对， 哦， 广来美居。 哦， 因为这个酒店还有特点，我当中有写了一个游记， 哦， 是因为它的这个法国是因为有风情，有这个法式的情调，所以它是那种紫色的装修。然后我姐是比较喜欢这种紫色风格， 你看看弟弟， 所以我当初就给她， 你看看弟弟， 给她定了一个紫色的， 这个对姐 的 照顾啊，嗯， 对啊， 刚刚还一路报备，这个航班太晚了，你看我们外甥女睡的，一看，哎呦紫色， 哎呀妈呀 ，purple。 英文都出来了，天哪 ！Purple 吗？ 对， 那个紫色的风格，除了刚才说薰衣草的那一元素，还有什么感觉法式的风情？ 它的里面呢有一些画，就是像类似像油画的这种， 哦，很大的那 种， 哦， 这 种 对印象派的这种。 哦， 然后但是它也结合了当地的一些厦门的特色。 嗯， 一进大堂它是有那个 油画汉酒楼， 油画咸鱼， 张三丰。 那是奶茶， 对，其实很有意思的， 对， 当地特色， 它是把这种中西结合起来， 是的，是的，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主体风格紫色，就是像，类似像法式的这种， 法式的，嗯， 这种比较优雅的这种风格，但是它在这个，大堂啊，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有这种中式的风格。你一进大堂，你能看到的上面吊起来都是海鸥， 哦， 那个是 海边嘛，鼓浪屿嘛，对不对？ 海鸥。整个在那个大堂的上面那个 ceiling 那个天花板吊着，就是很多几十个的 靠海用， 就假的海鸥是吗？ 是装饰吗？ 装饰海鸥， 你可以理解成千纸鹤。 懂了啊，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一进去之后是很破了。 是的。 然后它很奇怪，就是 为什么没有钓咸鱼？ 我不知道福建和闽南那边可能会信奉这些佛祖，包括妈祖 啊，对， 他们信妈祖 文化， 是 的对。然后他的那个大堂呢，我记得他的那个接待的一个旁边还是有供奉了一个像观音一样的样子。 哦， 哎，其实它真是中西合璧。 对， 所以它是一个 元素都各个集中在一个 合璧的一个特点，它也还蛮好的，而且价格也不贵。 哦， 就是它加上含税大概都不到400块。 是吗？这属于几星级的酒店？这属于 它应该在三星到四星。 三星四星。 我觉得这个很棒哎。 但是这个价格也还，而且它是含早餐的。 哦，便宜。 我当时查到这个酒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因为那个小朋友的早餐嘛，就是大部分的是， 啊， 对，因为他在已经是15岁了， 初中生了， 高中 了， 高 中了， 高中生了， 初一高一了， 所以这个年龄就很尴尬， 高一了吗？ 对呀，12是初中嘛，15岁差不多高中了啊， 对，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可能会他会包含这个酒店的这个早餐， 嗯， 比如说两个大人， 对， 然后加小朋友这样。但是最后我翻到了雅高，就是。包括他住宿里面有一个很细的一个条款， 厉害了。 他的那个条款里面写的是，16岁以下是可以随大人入住，是有免费的。 那不正好吗？ 对，我正好，我如果明年带他去，这个计划也完成不了。 哎，太细。 因为一般的话，他是12岁， 嗯， 12岁以上就要付正常的成人价，你要多分一份早餐。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比如说他随大人入住就不收钱， 对。 可是呢，这个房间怎么分配呢？因为他毕竟他15岁的孩子也是长高了呀， 就是您自己一间，姐姐跟外甥女一间，是这样的。 对，他是可以双床， 可以双床。 哦，了解了。哎，了解一下，因为南方住宿我也住过几次，他那个空间，这个大概的空间怎么样？他那个酒店的房间？ 空间还 OK， 还行哈， 对 吧？ 你如果要是，你如果大概要4个人，例如说两大两小的话，你可以，它还 它还有一种，我记得它有一种是阁楼房吧，它有一种就是套房。 哦，可以这样选择。 对对对， 是。 如果人更多一点，可以选择那个房间。 嗯， 对。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会有条理性的亲人，特别是弟弟这个角色哈，能把外甥女儿和自己的姐姐照顾很到位。虽然航班有一些晚了，但是酒店入住这一瞬间 check in 的时候，弥补了这个所谓时间上的空缺， 对， 对不对？还是有心人。各个条款数得非常清晰。 哎呦，我天哪，这个酒店， 因为这个我也是一个偶然的去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因为大部分的话，这种 看一下合同， 真的是我 这 好多时间是在 是在 凌晨的时候在看这个， 基本都是这个点，大家都入睡了，他们起来之后，这个我们会抢到这个 便利。对，他可能是想上崩一下，哎，是。我看看那个夹缝当中是什么字儿、 啊？对对对，因为你想不到，很多人会盯着卡到十二点去抢机票啊， 对对对， 是抢那些像积分兑换的，有好多是他要赶到，例如说提前一年的那个时间，你要找到那个时间过了十二点要抢，他可能只有几张，例如说。这个商务舱只放四张票， 对对对， 然后他要抢这四张票，让大家去 不容易， 是 很多人去抢。 特别精致的一个人，就很细致。 作为 对 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 真 爱》真 爱的旅行节目，咱们从这个侧面的说说这个，从这个行业的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看到他们分享游记拍的光鲜亮丽的照片啊，各种媒体咔咔咔宣传，其实他们在背后用的功，台上。 一分钟， 台下二十来年功，绝对是这样 的，真的是这样。 他们把所有的积累以及他们省钱的秘籍，都毫不无私的分享给了所有的喜欢旅行的朋友，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积德的事情，对不对？也十分感谢每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所有的旅行达人们哈。刚刚上面的了解到的不着调的老佛爷，其实是一个特别着调的旅行家， 对，特别靠谱， 特别靠谱。 我觉得 你 应该改叫靠谱的老佛爷， 对，跟他出去就全程无忧，对不对？ 是啊。 那其实三个城市12000块，其实从他的言谈当中就可以理解到他为什么能用12000块差旅、住宿、景点、门票全包三个人。 对，因为你要善用其他的一些积分什么的。 对对对，下面呢，我们的老佛爷还有很多关于这三个城市的精彩分享。 好， 其实他也挺累的，真的是。 真是挺累的， 苦中作乐嘛，对不对？ 对， 带着自己的家人， 就光拍照啊，你说 这个 不行，这个照都不好，再来一张。 是的，是的。到底下面呢还有什么关于精彩的这个三个城市的分享哈？ 嗯嗯嗯，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 初めに木は混沌であって波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かかりあれ。こうして光が立った。その光をよそし、光と闇にかけられた。光を昼と呼び、闇を夜と呼ばれた。そして时空轨道，看未来。

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在我们下半段开始之前，告诉各位一个可以跟我们一起共事的机会，好朋友们啊，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进行中，正在进行当中，好朋友们。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呢，将于4月14号、15号、21号举行。大赛倾力打造活动主题曲《会飞的耳朵》，哎，这是我们第一届的时候的主题曲，现在还在用呢啊， 是吧？ MV 汇聚的电台知名主持人，活力展现新一代广播人的风采，为参赛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 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视频，了解大赛活动详情。大赛咨询电话0108501-3045。那也要特别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合生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希望呢各位喜欢广播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跟我们一起成为同事哈。 是的。 当然我们今天是假期的节目，希望大家呢听的时候呢放松的收听一下哈。 对， 每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真的是有很多喜欢旅行、热爱这个行业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中展现他们的风采哈。这就是一个竞技大会的感觉。 哎呀，那必须的， 每一个人的风格不同。 哎，对，每一个人的分享也不同， 这就是 内容也不同， 这就是亮点的不一样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其实他的网名啊，其实特别有意思，不着调的老佛爷。 对，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特别靠谱的人， 心思缜密的人。 是的， 对不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不着调的老佛爷，欢迎 欢迎。 好，谢谢大家。 对，其实我们的老佛爷之前咱们同行， 是同行，传统媒体是同行业。 对对，是同行业。 没有，刚才那个是乱入的。 对对对，哎呀，给删了啊，不能这么说。对，传统的媒体行业，很辛苦的，对不对？而且是杂志的总监，是吗？ 对。 哦，怎么先？咱们先说说啊，下面的说之前，为什么从传统行业跳到了自由翻飞的一个职业当中？ 因为热爱。 因为热爱是吗？ 对，因为原来可能会感觉到喜欢的东西比较杂，但慢慢的可能会感觉到，就是说旅游的这个东西可能更多的是发自于内心的自己 喜欢、 向往，然后想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去翻过来再去想一些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可能当初也是有一些渊源，然后最后慢慢去走上更专的这条路。 对对对，还是跟自己的兴趣点有关。 对，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去。抱了一个地球仪去看，然后当时我爸就给我买了一个地球仪，然后就每天我就转那个地球仪，看所有的那些国家，然后背那个所有的那个国家的首都，然后包括它有一些什么地理的一些特征。然后小时候 地理 还不很好， 地理英文叫 geography。 你这个你终于知道 geography 了，你天天你真是 geography， 真的。 对，还有一个著名的杂志叫 National Geography。 对，那叫 geography。 然后 周彤，你不要发这个英文音好吗？ 不是，我真是那天我想起来地球仪这个事了，我的父亲小时候也是给我买了个地球仪，他呢就是我也对那个 geography 那个非常感兴趣，然后我的父亲就唰啪一点非洲，然后他就给我讲很多非洲的故事，啪一点亚洲，就讲很多的故事啊，我记忆很深刻呀、但是我就开了诊所嘛，没上路，希望我们的老佛爷今天带着我的梦想。 十城啊。 好， 其实今天老佛爷说的是国内的三个城市，其实他去过世界很多的国家哈。今天先从国内来说哈，带着自己的姐姐和外甥女儿去了我国南方的三个城市，一周的时间只花了12000块人民币哈。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他在里面做的功课十分的足够啊。 你这个后边到最后回来的时候还做了一个表格，就把这个花费的这个， 你 所以这个12000是绝对是真实的。 然后 我可以分享给你， 是不是？然后把这个表格扔给姐姐。卡号给你想了。 真的是这样。 姐姐，我跟你说，12000是咱们的那个花销啊，还有 营 工费呢。 营工费 那是服务费， 我帮你制定流程。你看我这头白了好几根。 呀呀，确实是带着家人出去，就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哈。而且我们的这个老佛爷还有喜欢分享游记的习惯，这趟分享也是写了很多的游记，推到一些。哎，大家去微博可以找到你吗？就叫不着调老佛爷。 对，我的微博名字就叫不着调的老佛爷，大家可以加关注我的， 对， 私信一下啊， 关注关注关注。 对对对。说说这行程呗，其实我们下面呢可以好好的说一说，除了住宿这个这个紫色的法式酒店之外啊，在厦门去了哪些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是鼓浪屿啊、码头啊、博物馆呢。 是第一次去吗？ 其实我应该是第三次去。 哦，第三次去。 那你是不是都觉得有点没意思了？ 会有吗？ 就所以我中间会要留一些时间去沉淀。 哦， 我不会隔得很近的时间，而且可能我太近的话，我也没有动力想去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嗯。 那我可能是我去上一次去应该大概有7年左右的时间了， 2011年 了。所以我说这次我说再带他们去， 那就应该崭新的。 所以我当初选的第一站，我当初就是说从这个会展中心去辐射，然后我们第一站其实去了这附近的观音山。 哦， 观音山很好。 当然观音山大家以为是都是一个山啊，但是其实福建厦门的这个地方没有山，它这个是人为的一个地点。 哦， 一个地名。它原来这边有什么呢？它如果要是夏天的话，其实我当初我们是相中这个地方，是它是因为夏天有沙雕。 哦， 但是我们这次是没有看到，是现在没有 季节性的。 对，季节性的。你如果要夏天的话，大家比较天热一点的话，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沙雕。 哎呦， 就是在海边上 自然形成的， 它那种大型的，就是 人为的 人工搭建， 人工沙雕 搭建的，是很壮观的， 大力钢琴的沙雕。 对，大力水手， 我弹一个都 傻了。 对，你是不是用力过猛？ 你是吃菠菜吧？沙雕真的可以做的很大的， 对，很大，很大型的。因为我原来在海南的话，我有一次是去年底的时候，去那个龙目湾，是号称叫最漂亮的日落的地方。那个前面有好多的 沙雕，很漂亮， 对，很漂亮。 哎，我还真是没有在海滩上看过沙雕。 对，我也没有看过，只看过人雕，就是埋在。 在浙江的话，每年会有一个沙雕节。 哦， 浙江的话，舟山是有一个沙雕节。 哦，舟山 可以关注一下。 嗯嗯， 那个是也很好看。 那去了那边的那个观音山是什么感觉？ 然后去了观音山，就完全跟鼓浪屿就是两种感觉。 哦， 就是包场。 没人， 就整个海滩都是我们，就我们 有海滩的， 是海滩啊。 其实是它是一片海滩， 飞翔。 我刚才跟你说到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去了这个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还真是。 对， 马上就有人知了。 全程拉着，他在说这是什么地方。 外甥女应该很开心啊！ 她真的放飞自我了吧？ 对对，真的放飞了自我， 对， 然后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就是挖沙子， 真好 哇！ 就好多年没有挖沙子，因为学习可能比较累，然后这次正好也是在 课业 放寒假的时候，就捡起了铲子开始挖沙子。 哎，这个时候姐姐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姐姐的感觉找不到了， 全程自拍， 就是在自拍啊。 他已经不相信你的技术了，满足不了。 弟弟把那充电器给我试一下吧。 这还好，现在可能没有收听到啊，这段 挺好的。其实我觉得每个亲人在旅行当中表现出来的生活习性都是真实很美好，对不对？都是这样的。 对， 啊，弟弟并不这么认同。然后他的表情啊，对。 对，反正就是跟家人在一起嘛，你总是要互相磨合的。 迁就 嘛，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亲人啊， 对 不对？ 对，反正我姐说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可能哪个景点可能 我还能再来， 不一定很好玩，但是说 说这个挖沙子，挖了半天沙子，我闺女很开心，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是的， 觉得很欣慰。 对他有一个总结， 说这个安排就很好， 是这个安排是很好。哎，可是你们是春节的这段时间去的？ 是春节之前， 春节 因为春、啊，我当时想到就是春节，一个是人可能会比较多，一个是价格可能也会， 没错， 刚好赶在春节之前。 嗯，那个时候厦门天气冷吗？ 什么样的温度？大概观音山这个地方大概是？ 其实还可以， 二十度左右吗？ 应该 差不多， 到白天的会儿， 中午的时候20度左右， 对，那 晚上可能稍微有点 凉就行了。 对 对, 对，那几天晴天了吗？还是下雨啊？ 天气还可以， 可以的。 那其实应该很美。 对对 对，又有蓝天，又有海边，关键是这个别人都没发现， 没有人， 对，没有人，这个很爽。 观音山离您住的那个就是那个紫色的那个 酒店的话，打车就是15分钟。 好的规划，棒极了， 哇，棒极了， 没有人。 所以我就是从一个地点去辐射的这种方法。 嗯， 这个因为都是在这个厦门整个城市的这个东北这个 对对，从观音山之后就去了，就是一天的行程当中一个。 然后观音山这个旁边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水上世界。 哎呀， 你如果夏天的话是有那种水滑梯啊， 各 种那种 戏 水上乐园， 小孩子。 对， 然后旁边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 我的妈呀， 适合亲子， 是一个儿童乐园。 这不就是带 孩子，就是这个儿童乐园和水上乐园是挨着， 哦， 都是在这，就是你步行过去就去， 太棒了。 我们是其实到观音山的第一站，它那个旁边还是一个少年先锋队的一个纪念馆，就是从这个广场下去，这片海滩它还有一个噱头，就是中国的沙滩排球的基地的赛事基地是在这儿， 棒棒的， 就中国最好的沙滩排球的比赛是都是在下面，这个 肯定是很舒适的环境， 所以 那个 沙滩还是不错的。我还拍了一张，就是有那个网的那个沙滩排球那个网上一个纵深的一个照片。 沙滩排球 对 没赶上， 对，如果要是夏天的话，我看它还有好多的话，更多的一些海边的 娱乐 活动，坐那种越野车，就看那种像大脚车一样 的， 是的，是的，大脚车 很棒， 然后那种吉普车，还有那种船，就踩的那种都有。 刚刚我记下来了哈， 娱乐 去厦门呢，不单单去鼓浪屿，观音山也是一站。 对，我觉得其实厦门这个城市，因为我也是去过两次嘛，对，我觉得厦门这个城市是很现代，然后呢，很有那种都市感。我一直觉得厦门很有 都市感。 哦，都市感。对， 老何有没有感觉都市感？厦门给你的感觉，跟泉州比的话， 跟泉州比 是不 是 是 有的？ 泉州是比较古朴的， 泉州是比较古朴的。 对， 嗯， 因为厦门其实我觉得厦门有一个地方，就是它的周边从火车站开始辐射，那个周边很好。对，全部都是一些主街，然后一些比较繁华的建筑，一些这样的酒廊和酒吧全在那边。 是， 虽然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吧，那条街。 那这趟有没有去厦门市里头走一走呢？有吗？ 厦门市有， 也有。 对， 哦， 然后我们刚才从这个游乐场，然后就再往北走了北，就是集美。 哦， 就集美 是集美家居的集美吗？ 你最近什么敏感？ 你说那是大钟寺， 是大钟寺分店， 十里河， 集美是那两个字吗？ 集美就是那 就那两个字， 是 的，是的， 是 的，啊，集美。 集美当时我们去的这个原因，第一是我原来我第一次去厦门的话，第一站其实也是去了集美。 哦，七年前 当时也是回， 是个什么地方？ 也是回忆。集美是它当时它叫集美学村。 哦，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片，在这个厦门的北部。 哦， 因为现在厦门也通了那个地铁。所以你是可以坐地铁去，能从这个厦门这个本岛去坐到这个集美学村的门口。 厦门都有地铁了， 而且你还有一个当中还有一个噱头，就是你可以从大桥上坐着地铁能看海。 哎呀， 大桥上坐着地铁能看海， 坐着地铁去看海， 听鬼 啊！ 这个经历我只有在日本的时候有 过 一次。 嗯， 哇，好棒啊！ 我是从名古屋机场是可以坐的那个他的那个。像伸手线的那种地铁 各种线，对吧？ 对，进到市区。 哦，现在有这样的感觉。 厦门都有这个，但是厦门我记得确实有一个大桥，然后那个桥是建在海上的，所有就是你开车过那个桥的时候特别壮观。 嗯， 对， 对，这个 尤其晚上没车的时候， 是不是？ 集 美， 集美大桥有一个集美大桥。 集美嘛，集美嘛， 集美， 集美，集美嘛， 集美， 对对 对， 对， 很好的， 对对对， 集美。 哦，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集美是因为，其实很多人知道厦大的名声 漂亮 啊，很大， 对啊， 这号称是全国最美的大学，是吧？ 对， 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就是说厦大的这个创始人是谁。 哦， 厦大的创始人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就是陈嘉庚。 哦，对，陈嘉庚。 陈嘉庚他出生在哪里呢？他的出生地就是集美。 集美。 哦， 所以他第一个建造厦门大学之前，他第一个盖的是集美的大学。 哦， 集美有， 所以集美大学要比大家普遍所知道的这个厦大是要更早一点。 那个家长朋友们纷纷在搜索集美大学。 对 对，所以很 多集美大学是什么大学？ 集美大学为什么说集美大学？集美是，它是很南洋的那种风格的那种学校， 哎、 那种尖尖的翘角的那种。 了解了，就像胡子一样 的， 就像胡子一样， 对， 翘起来那种的， 就翘起来，两边翘起来。 对对， 嗯。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嘉庚的这个出生的地方，所以他的整个的一片，你看到他规划的，他是一个非常厉害又很爱国的一个华侨。 棒棒。 嗯。 然后你会看到有集美的大学、集美的中学、集美的小学，甚至有集美的幼儿园。 南洋了，这一趟人生经历南洋了。 对， 就是你看到的这小学和幼儿园都非常漂亮，然后会有那种花，嗯、就开在外面的那种黄色的那种，厦门就非常常见的那种泡澡花。 其实厦大因为现在限流了，就有对有些时候吧，你进去那个感觉就有点变了，你知道吗？对，喷头进了。 尤其是你平时去的话，是真的是限流。 是， 但是有一个好处、嗯、就是说，你可以在寒暑假的时候，那个学生放假的时间是不限流的。 哦， 对，因为我去那会儿还真是赶上那个学生放假，然后倒是没限流， 嗯、 进去人也很少。 嗯， 可是说实话，我并没有觉得厦大 有 多美，有 多漂亮， 真的，这是实话、 哦。 也可能它很美，但是我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没有发现美的地方， 对，并没有给我眼前一亮。除了它靠着海滩、嗯，海滩上有个白衣飘飘的女子，我说你在，就感觉是在干嘛，站在那儿。对， 说到集美大学有没有进去啊？自己。 集美大学有都 带着家人，是 大学对 小学幼儿园都走一走， 对，全都走了一圈、 嗯哎、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棒、啊 嗯、 而且我们这次又用了一个更现代的一个方式。 哦， 因为我第一次去集美的时候，我就是直接是十一路，就是 坐公交车去的， 不是走着 十一路。 哦，哎呀，俩腿， 这次我觉得 是行动中的十一路。 对、 嗯、 我觉得这次是电瓶车 跑着去， 是共享单车 啊！共享单车， 对对对， 可以骑。 对，厦门是可以骑共享单车的。我们这次所以用了一个更 fashion 的 对 方式， 很环保，也很 用了一个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 是走是很累的，其实我 是的是的， 我觉得我这次有一半的路可能也是新的，对于我来说也是新的， 崭新的啊！ 对对对，因为可能又多了一种方式，然后你的那个范围，你的那个。游览的范围又大了一 点。我个人感觉，其实我们的这个不着调的老佛爷先生，在2011年是上次去的厦门哈，其实时隔已经7年了。 对， 七年再到达一个城市，它就是一个崭新的地方。 我觉得也是。 而且他的感觉还是有之前对这个地方的印象。 是。 他所有看到的，如果有一些变化，他觉得哇，好棒那种感觉。 对，而且如果要是一个城 市，其实也有时代进步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一个城市发展的够快的话，七年可以让他面目全非。 对， 这是打引号的面目全非， 翻天覆地， 就这个翻天覆对翻天覆地 对、 啊、 对，你面目全非，老木羞苦，四种感觉。 如果是地震是面目全非， 对， 地震的话就面目全非。 是的，是的。 对，他有这个高峰的论坛之后，然后大家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人去选择去厦门这个地方去旅游。 没错， 有些这种新的不一样的东西能带给大家。 是的，其实想象一下，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就是我们说是厦门是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城市哈，那就钢琴的博物馆， 对， 鼓浪屿随时会听到从住家里弹出来的琴声，那是真的是被逼的。然后抖咪嗦抖咪哆咪嗦嗦的，都是那种感觉，朗朗的琴声，是会让你觉得生活的步调跟北方不太一样。 对， 它是很 小资，它有一种骨子里的， 它有律动那种感觉。 对，所以很多东西其实说不一定是你花多少钱能享受到的一些感觉，可能你花不少的钱，或者说甚至不花钱。我可以说，这第一天我们几乎就没有花钱。 嗯， 刚才你谈到了观音山都没有花钱，然后集美学院所有的地方都是不花钱的。 嗯、 原来集美的是博物馆，就是参观博物馆是要需要花钱的。 哦， 但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这些全都免费了。 太棒！ 食堂也免费吗？ 你够了，这么你肯打卡的师傅怎么办？这是一个产业。 哦， 嗯， 还有一些、 啊、 还有小吃。 可以支付宝了， 可以支付宝了。 对，真的是可以，这是这样、 啊，真的呀， 这个 很方便， 哦，就方便游人嘛， 点小灶什么的，三层 很方便，你可以吃那个鱼，那一碗面就是像馄饨一样的， 哦， 叫鱼宴什么鱼宴， 肉宴， 忘了，肉宴粉， 肉宴 对，肉宴。 很 棒，那个像馄饨一样的话，然后很好吃， 味道不错。 试完之后，然后哎。 是的，是的， 消化掉。 其实我们的节目还有大概四分钟的时间，然后泉州啊，泉州再待了几天，你就跟家人。 泉州大概待了差不多两天吧， 走走老街啊，古街 走 一走。嗯， 泉州比较有特色的是，给我感觉最好玩的一个就是，它有很多的骑楼，你知道南方有很多的这种 骑楼， 就是很高的，这个广东可能也会有， 对， 看到广东，但是泉州这。这个骑楼是非常不一样的，是新老结合在一起的 哦。 就你看到的广州，我可能去北海，北海也有骑楼，对吧？ 嗯。 然后它那种都是就是老式楼，或者有一些可能老式翻新的。但是泉州这个地方，它是分成两部分，就同样一个楼，上半部分是最老的、最古朴的，保存完整。 上面啊。 对，上半部分。等下半部分，它是因为整个的这个楼可能是因为当地的政府会规划是这种老式建筑是不能拆掉的、 哦、 所以但下面都是新的店铺，而新的店 的 对新的店铺又经过了重新装修、哦、你可以看到上面是老的楼，底下可能是一个韩国的一种嘻哈风格的一个 pop 的一个店、 哦、 所以这个很好玩， 既冲突又不、 就是、 又不失和谐， 对对对 对, 对, 对， 它是两在一栋楼里面融合了新旧两种风格， 哦，上面是也是对外的吗？上面 可能 不对外的， 上面不， 哦哦，只是下面的营业， 对对对， 哦， 就下面相当于他把这个商铺给租出去了， 是的，是的，啊、 哦，我 就觉得所以他就是新旧在一个楼里 面，很多这样的吗？很多这样的吗？ 他在中山北路的那一条街都是 都是这个， 对，对， 商业一条街， 而且他会有一些教堂， 哦，对， 哎，这个我喜欢，哎，跟广州有点像啊，我感觉。 对广州的话，你也是你，例如说上下九是吧？ 对， 北京路、 五金店吧，全是。 对，然后但是它还是那种就是整个的一个楼， 对。 但是泉州它是 分开 了，是 分开 一个楼里边 哦， 上下两分， 是的， 它不是左边一栋一部分新的，一部分旧的，这样新格交界是在一栋楼上下，一个楼里上下。 对， 这个楼这种我也是第一次看。 咱们的 catwalk 是泉州人嘛？ 对对对， 猫 叔， 也许你们都认识哈。 对，我认识，对对。 catwalk 是对。他其实老在说泉州的，他老回到泉州，一直吃妈妈做的味道。 是的，他老晒妈妈做的饭。 对， 不馋。 对，而且是他喜欢走老街，下下棋，喝喝茶。 对， 这个节奏是缓慢的。 对，很缓慢的。然后开元寺也有很多的这个。 对。 里面其实也像一个公园，原来我们认为开元寺可能就是一个寺庙， 香火是吧？ 对、 哦， 然后你也能看到那个李叔同的这种旧居， 是 他的纪念馆。 对， 泉州真的是一个出人才，就是人杰地灵的地方。 对， 嗯、 对， 然后它也有很多的这种，也有塔这种，里面有很多的花，花开的也很漂亮。 是的，这个季节也是可以的哈、 嗯。对，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最早的这个伊斯兰的一个叫清净寺吧，我记得应该叫清净寺， 伊斯兰教的， 是当时叫最早的一个伊斯兰教， 嗯、 所以它的这个传道，因为它是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嘛， 对对对， 所以当初也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外国的传教士是 进入吧， 进入中国， 对对， 他在中国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场所，就帮助他来去做一些推广和去宣传这样子。 那最后问一下，泉州的住宿条件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们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风格？ 泉州是一般的一个商务酒店， 哦，商务酒店， 对对对，是温德姆旗下的一个商务酒店。 哦， 那就可以了、 但是泉州现在的话也会有一些新的这些国际的连锁、 哦、 泉州会有泉商的希尔顿、 哦、呦， 还有万达的文华， 可以、 哦、 所以你说大家如果要去泉州这个地方， 泉州风格的文化， 除了去这些商务酒店或者一般的这些酒店以外，您也可以选这些国际的连锁 去感受感受， 对对对， 其实刚说到文华东方，文华东全世界都有很多，它是完全结合当地的设计的， 是万达 的，对对对， 万达文化， 哦，万达文化，哦，那个， 哦，那个， 那是两个集团了， 对对对。 其实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哈，第一次见到我们的这个不着调的老佛爷，其实 特别 靠谱的 人，特别靠谱， 而且精打细算细致哈。 是的， 如果我们的玩伴当中，我们的出行当中有这样一个伙伴，省多少心？ 当然了， 对吧？当然他也很辛苦的，对不对？因为他分担了很多， 对呀，很多劳动的。 是的，希望呢，我们的不着调老佛爷再有时间。来，我们就分享他更多去过国家的感受、啊、 对，还有很多好玩的行程。 是的， 对， 大家如果想关注他的信息的话，可以上微博搜索不着调的老佛爷就可以了，是不是？ 好， 各种私信的啊，骚扰 各种私信， 对，没 对，欢迎骚扰， 对对对。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明天见了， 拜 拜。 拜 拜，